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嘿，你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叫做说说你和恋人之间最深的一次误会。 嗯， 哎，萱草，就是我觉得经常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什么韩剧，经常会有那种男女主角之间因为第三个人呀、或者其他的事情产生了误会，然后差一点分开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把故事弄得很曲折。 对呀、因为我觉得电视剧就是需要一些矛盾的冲突呀、没有误会的话也就演不下去了。 对，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情侣之间也经常会有一些小误会，比如他多看了另一个人一眼，或者和别人发的信息被你看到了、这种。 来听听看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在之前的人生中经历过最深的一次误会是什么样的。 你不想太计较，你看着我就一个微笑，让借口变成煎熬。 先第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我知道你都知道。 你越不计较越显得我渺小，你轻轻地拉着我一脚，能让我还不知 微微爱自己。他说呢，我以为他背着我在外搞外遇，都快分手了，后来呢才发现他是为了我出去赚钱了，给我生日惊喜，庆幸的是最后和好了。 对，就是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会胡思乱想，其实他都是为了你好。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呢，误会莫过于我以为他很爱我，而我认为不会陷得太深。 你用浓妆了保护，想开口却忍住，我已没了退路，你却认输。我知道你全都知道。 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误会啊，后来发现自己爱得越来越深。 话白他说呢，他跟我开玩笑试探我，我以为他要和我分手，哭了一宿。 这也是挺玻璃心的啊。 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后来掉的是这个感动的泪，是吧？ 你越不计较越显得我渺小，你轻轻地拉着我一脚，能让我还不至于无可救你。 小胡他说呢，我们异地军恋，我考研了是为了拖延时间，不然老妈会催婚，而他却觉得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解释多了也就累了。 是我不好，你越不计较越显得我渺小，你轻轻地拉着我一脚，能让我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是啊，不管是异地啊还是军恋呀、不管多远我们都要在一起，不管有怎样的误会，我都要披荆斩棘地奔向你。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 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 己。这个朋友他说呢，最大的误会，我以为我们分开仅仅是因为异地，他觉得太辛苦了。事实上分开这么久，我才知道是因为他爱上了别人。 刺痛怕他说呢，错认为可以就此一生一世一双人，最后呢成了陌路人，就太相信爱情了，然后也没有想过 比较不好的后果。 可能第一次谈恋爱吧，大家都觉得会一辈子。 像你说爱我的语气，像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想象你失落的唇印，想象你失语的旅行。 小川他说呢，最大的误会就是有一次坐火车，另一个一起的女同学睡着了，靠在我肩膀上，当时在和别人一起打牌，自己没有注意到，但是他看到了很生气，觉得我心里没有他。两年后相遇，偶尔谈起这件事儿，他才说那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离开我，其实心里一直有他，一个傻瓜。 可爱这个朋友他说呢，曾经以爸妈不同意在一起做借口说分手，当时呢年龄小，我还提分手费什么的，脑子瓦特了，他就以为我是很物质的女生。后来的几个月呢，我一直挽留都没有用，后来慢慢的就以朋友相处，并没有其他心思了，但他对我还是很好。三年了，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他爸妈对我很好，以前的事呢我们都绝口不提， 还好最后在一起了。 是很幼稚啊， 这女孩子是上海人吗？脑子瓦塌了。下一首歌来自金莎的《你可以不用给我答案》。对啊，不给你答案你就自己猜吧，是吧？然后就会产生误会。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那么我的梦是你中的你，拉着我的手，不再擦肩而过。每当你看着我，有些话从没说，没说的我都懂，因为在你心里住过，几乎闭上眼睛就能回。 Tiffany 他说呢，最深的误会就是我以为他是喜欢我才跟我在一起，而不是因为他正好需要我正好出现。 哦， 看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悲剧的悲凉的意思，就是我以为是他是真爱，但是呢可能真的是 满足了他的需求。 对啊，你刚好出现了而已。 啊呀呀呀，他说呢，最深的误会就是我觉得他不在乎我，可他只是太木讷了。 说书人他说呢，就是这一次了，我怕耽误他，亲手推开他。半年了，他从痛苦到绝望到无畏，直到现在他一直以为是我喜欢上了别人而和他分开了，现在呢他和别人在一起了。 LY 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好喜欢你，我也好痛苦。 你可以不用给我答案， 怕耽误你才跟你分开、 爱你离开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Rose 朱哥哥他说呢，他比我小一岁，我那时候中考，他家长对我期待特别大，各种压力在身上，我想静下来去冲刺，让他家长相信他和我在一起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提了分手。那时候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想他是以为我不爱他了，等我再追上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用了。后来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他也和这所高中的另一个男生在一起了。 有些话从没说，没说的我都懂，因为在你心里住过，几乎闭上眼睛就能回到温暖的昨天。不管今天是怎样冷漠，回到各自。 不分手是静不下来冲刺吗？这个朋友一定要用分手来作为前提吗？ 可能就是家长给的压力太大吧，年轻的时候都会犯这样的错误的。 远方身体可无恙，你会有点想我吗？你可以不用给我答案，你读懂了我的眼睛吗？在想靠近的时候退后算懦弱吗？你从不觉得 下一首歌来自于温岚的《傻瓜》。 对呀、送给每一个傻瓜， 送给刚才留言的朱哥哥。龚大人他说，我以为他像我爱他一样爱我，就还是高估了他对自己的爱。 嗯，阿心爱吃虾他说呢，明明我在规划着我们的未来，他却千方百计的找理由跟我分手，这样确实挺尴尬挺难过的。 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傻瓜。 不二的 Candon 他说呢，一直以为他是喜欢着我的，直到有一天知道了他向另一个男生说我很傻很烦。 哦，在别人嘴里才知道原来他对你的评价是这样的，本来在心里他还是女神呢。 这么久以来可能只是自己感觉良好啊。 这样真的好伤心啊。 是 这位朋友他说，大概是前天吧，学校操场维修，和室友打算一起去办个健身卡，他却觉得我是无所事事，觉得是别的男生邀请我才想去的，在他眼里我就应该好好待在寝室，解释一遍不听还让我滚，最后分手了。想我一个在学校整个学期和男生说话的次数一双手数得过来的人，却天天一心这个一心那个，委屈还说不清楚，哎，异地恋。 其实我觉得这样疑心病太重的人分手，早点分手也好。 其实我身边还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每天看女朋友看得特别紧， 太累也 很累。 对呀、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是很爱，但是也不会很长久的这样的爱。 对，这样的话就不光是你女朋友，你女朋友身边的朋友也会很紧张。 纯开心哦，他说每一次误会都是我吃醋了，他却觉得我没事找事儿，然后分手了。 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在一个频率上，永远猜不到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夏小杰他说呢，一起啪啪啪了，结果没有流血，以为他不是第一次。 这是一个男生吗？ 应该是吧， 男生说的。 就还有处女情节是吗？ 你还祭奠着这件事情。 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 下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 九五之尊他说呢，最大的误会是我以为他会把我带去见他爸妈，见他朋友，见他的全世界，然而呢我带他见了我爸妈，我朋友，我的全世界，他却离我而去了。分手一个月难过了一个月。莫大人说过，新欢易娶，旧爱难寻，也许还在等，可是呢分手那天呢，他已心有所属，就算对我有百般挑剔的爱恋，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了十一个月那么快乐。 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的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总有什么不忍心 啊，这个你反正我是觉得可能就是没有缘分吧，你给他全世界，但是他却未必能够愿意把他的全世界分享给你。 嗯，心诚长他说呢，我和我女神关系一直都很好，感觉就差一步了，一个暑假没联系，不知道他听了什么流言蜚语，让我别在朋友面前谈起他，让我以后不要再和他联系了。主动过很多次，他都拒绝了。我答应他不再打扰。我女神单身三年，我也单身三年，每天都见面，现在却连说句你好的勇气都没有。 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 我是云啊云，他说呢，我以为他要去北京工作，他以为我要去石家庄工作，然后呢，我们去了各自以为对方要去的工作， 这就尴尬了。为什么时间不通口气呢？ 就是、对呀、啊，沟通不畅吧？也可能是大家都想给对方一个惊喜，让我想到，比如说情人节的时候，我偷偷去了另一个城市，他结果他来了我的城市， 哎，对对对， 这 就尴 尬了，就这样就扑空了。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靓颖和王铮亮的《只是没有如果》。 嗯， 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 几个本兮，他说那一件小事儿，但我记忆犹新。高中时候军训在偏远的基地，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信号不好，我听不见他说话就先挂了，想回去再打，谁知道呢，他接通之后开口骂道，你不想说话算了，挂我电话，那你以后别打了。当时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哭成傻逼。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 小太阳他说，高二的暑假班级组织补课，老班呢让对外保密，返校的时候 男神问我这件事情，我编了一个如今记不得的谎言，感觉那以后呢他见到我都不打招呼了，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现在呢我们都上大一了，我来北京了，去了萱草姐隔壁的学校，北理吗，他说他去了杭州。高考后呢我没有勇气表白，四年后长大后的我希望能拥有这份勇气。 哦，就是为了帮这个班主任保守这个秘密，所以就没有告诉自己的男朋友。 男神、 啊、 可能还不是男朋友， 还不是男朋友。 对，当时可能有戏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男神可能觉得你怎么对他有所隐瞒， 嗯， 不再是当初那个傻傻的可爱的你了。 对， 变了，你变了。 ANO 他说呢，误会就是我以为他不喜欢我，只把我当朋友，昨天表白了，其实他心里也有我， 误会弹开了。 对， 结果发现大家都是真爱，都是真心的，挺好。故事的小黄花他说呢，情侣之间最害怕的就是不信任和互相猜忌，或许呢出于爱得太深，但还有希望两个可以相爱的人可以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愿每一个感情都能够长久。 嗯，对啊，在爱情中很难免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未知的事儿吧，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把心打开一点，不要让那些误会呀、那些阻碍呀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嗯，借着这个小黄花这位听众的金玉良言，也祝福所有在听的各位听众。 嗯， 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对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五的酷我音乐调频再会。 是，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你一些弹开误会的勇气吧，有误会的赶紧解释一下来，千万不要让你留下遗憾。 嗯，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 拜拜。 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只是没有如果。